大人晚上晒衣杆，我开始恭喜阿妈，我登台平台，绿豆熬油红水，天外红飞起来起来起来，转过山岗是山，都跑在这走马，起来都跑在这走马，挂在挂在挂我在。 好，翻嚟读咗 ICQ 先好冇？ 好好好。 Doctor Arroway 就 send ICQ 上嚟啦，佢话我喺大陆咧见过打牌玩王子，又叫做买马啦。 佢系买马，系啦， 系啦、 啊。好嘢，真系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意无买马嗰啲叫做。 系咁啊，呢啲大家行家。 系真系犀利。 咁啊，由旁观者任意从未摸嘅牌咧抽起，佢 冇错啦。 最夸张咧就系见过咧抽走成十只牌，即系叫户咧。分分钟都俾佢抽走埋，佢话咧变冇食。 唔系啊，真系最恐怖咧就话，就算叫糊可能会变输钱噶。 系啊， 系 啊，叫食糊嗰个变输钱啊，嗰个好犀利。 不过我就未见过人抽走十只咁夸张咯。咁啊，深圳虎荣就话啦，佢话咧大陆系有位置 Q 到嘅。咁佢话咧，佢哋周不时咧都要落香港咧马会做套凳嘅。啱啊呢个。咁啊，至于系三 T 咧都系有得到嘅。咁啊，我未见过好似有三 T 有到。咁啊，但系咧。有时咧就会帮啲赌仔咧就到马会咧就直接落住，皆因佢哋啲外围佬受唔起六合彩咧，买晒六个号码都系一样嘅咁样。最后我就唔知佢讲咩啦。咁啊呢个系啱嘅。我有时有啲大陆有啲好有钱嗰啲人咧，就会通常咧就都会喺香港开翻个户口咧，就喺香港直接赌嘅。佢未必一定系落住俾香港马会，唔系俾外围嘅。即系有时都会系直接落香港呢边。 你谂住买六个字啲嗰啲，我梗系喺香港马会啦。你任何一个庄家，我信你唔过啦。六个中晒嘅话，你真系点赔俾你啊？ 系啊，系 咯，系咪先？真系搏走佬咩？如果嗰次三千几万咁落彩，你好似金多宝嗰啲点赔俾你啊？ 冇错啦。咁啊，仲有冇其仲有咩其他 赌会啊？讲到一百万样咯，我惊今集讲唔晒啦，咪先？喂嗱，好简单。即系我哋香港打去游戏机铺打机咁样啊，梗系啊输咗一蚊就当一蚊啦，顶晒两个俾张卡你套咗嘅啫。喺大陆咧，真系怪到咧，佢系可以即系啲麻雀机真系可以有钱赔翻俾你嘅。 系 咁我好似咁样，佢哋通常系换一啲筹码啦咁样吓。咁、你唔知去到45分、49分或者50分咧，咁咧佢俾一张卡你噶啦，凭嗰张卡咧你就可以换钱嘅。 系。 啊！即系佢仲好多嘢赌嘅，即系除咗系呢一个游戏机系打麻雀系之外咧，咁系香港冇成为一啲好似跑马机咁样嘅， 系啊， 系真实赛马嘅， 成啊唔系嗰啲，我嗰、那个就直情赌得好劲添啦，我知道。 嗰、那个只嚟有装喺度赔俾你啦，咁样、有仓即刻就买，即刻就赔。 系啊， 咁、都唔紧要。原来咧，譬如有啲嗰啲系咩嘢咧？可能。好似兒童好似我哋香港兒童樂園咁嘅嗰啲咩嗰啲以前嘅出奇老師而家咩歡樂天地啊。 歡樂天地啊。 歡樂天地咁有啲黑白波㗎喎。咁樣呢佢唔知分幾啲幾廿格啦，咁樣有一格紅色嘅，係得一格紅色嘅啫，其他呢就保巴倫時黑色同白色嘅。咁樣你將一個叫西瓜好似西瓜波嘅嘢呢，我哋以前僆仔踢波西瓜波呢就拋過去。拋中咗咩色呢，咁你就咩色㗎啦。譬如我買1000蚊紅黑色。咁如果我中咗啲黑色呢，咁我就收得部分抽水㗎喎、但如果譬如我夠姜我買中咗隻紅色，即係特別顏色係得一格㗎啫，可能係61格裏面得一格㗎啫，我中咗佢呢我係一賠60喎。 喺邊度有呢隻嘢呀？ 嘩，深圳都好有㗎啦，已經呢啲好，即係你買得多嗰個呢，譬如你好似玩百家樂咁㗎啫，你買得多嗰個就可以停波。 系 啊，你买少嗰个咧就 做闲， 做闲 望人，望住人哋掟， 望住真人掟。咁啊，成，但系我见到有时啲夜晚开咧，系开咗好多人真系买嘅，即系啲人通常就唔会用现钱嘅，唔用现钱嘅、通常就抢啲筹码，嗰啲唔知咩票啦，一张烂纸咁揼个印啊，过一个交就算系噶啦，50蚊就有，100蚊就有嘅，咁你咪买中佢，赔翻一张咁嘅卡俾你咯，吓、好多人、 真系未见过。 即系你见识少啦，或者我真系带去深圳行一行啦，但系俾人拉唔拉我唔关我事啦，你听下。 不過真係乜鬼都有得賭啊！ 即係賭呢樣嘢咧，即係 仲有而家另外一種啦，就好流行啦，就係鬥地主啦， 鬥地主先鬥啊！ 食唔係我唔識唔曬，同埋咧就奉勸大家咯，即係唔好亂咁鬥咯，因為中即係大陸啲人鬥地主係好精噶，即係唔好亂咁嚟咯。咁同埋佢好多隻噶，就林林種種，即係唔係隻好似電腦嗰只嗰只只係其中一隻咯，即係有啲人咩四人鬥地主啊，就估邊個係 partner， 即係有隻大家唔准出聲啊，咁但係你估佢邊個副牌有隻三仔煙仔啊咁樣，我唔係詳細點樣玩我就唔係好知啊，但係即係總之係林林種種咯。 即係其實開 好大嘅喎，賭到 其實開不上頻道咧，都諗住係一集咧，同阿梁錦祥講鬥地主。 係 點解咧？因為嗰時我做戰狼嘅手機嘅時候咧，唔係不上係做戰狼嗰時候，梁錦祥話：你唔識鬥地主，你溝唔到女啊！其實真係喎，其實好多女仔咧都好中意鬥。 你唔好話乜嘢啊！嗱，即係如果你有上 QQ 嘅係咪？咁啊，應該有間唔中都有時上騰訊嗰度，即係 download 翻啲遊戲再玩下咁樣啊。你睇下，你如果有機會入去 QQ 嗰個咧，就真係嚇死你嘅。即係我諗咧，保持每一日平均，我諗都有10000+人喺嗰度枕住係咁去玩嘅。 你可唔可以話 係冇台嘅 ？All the time 都可以成日係冇台嘅，即係揾嘅都，但係好多人玩嘅。 即係啦，講真啦，嗱，我係先麻雀，你好詳細解釋咗麻雀點玩啦。 嚇！ 講一講，我可唔可以講一講鬥地主最簡單係點玩法呢？ 最簡單嗰隻咪就係、即係三個人玩啦。係 啦。 跟住然之後呢就邊個派然之後就有一個，即係如果有一個就會首先決定自己做唔做地主啦。所謂做地主就係呢，如果你做咗地主之後呢，就你係同另外嗰兩家就對賭啦。咁、另外兩家就可以即係可以做死你啦。咁、所以就咁然之後就其實有少少同床大啲差唔多啦，但就冇花嘅， 係啦， 只有對子啊， 對子 同埋呢個蛇 嚇，咁佢嗰個蛇係乜嘢咧？ 係 如果你 pair 二、pair 三、pair 四、pair 五咧， 嗰啲叫做相信 啊，相信已經係蛇㗎啦， 係啦係。 最簡單嗰只咧係 pair 二、pair 三、pair 四咧， 唔係錯，你錯啦，咁你真係證明你少玩啊，二係唔計嘅。 系 啊，另外系啊，总之 pair 三、pair 四、pair 五、pair 六咁样咧，你就可以 二系底嚟噶嘛，二系底嚟噶嘛， 二系底啦。咁然之后仲有两只双轨啦， 双 轨系最大嘅， 红黑 啊。咁同埋就双轨就所谓叫炸啦，咁啊四条嗰啲又系叫炸啦。 四条咧就点解佢好容易攞四条啊？因为咧佢哋派三份先啦， 因为派三份，三份十七，每份就十七，跟住就。 剩翻三隻，你可以 二十隻咁樣， 你有權拉埋 地主二十隻嘅， 你有權拉埋嗰三隻， 係啦， 即係譬如你我出一倍錢， 嗯， 半倍錢， 嗯， 咁啊攞咗嗰三隻剩翻嘅，因為52隻牌啊嘛， 你攞咗嗰三隻就叫地主， 係地主， 係啦， 咁譬如我有權咧，你如果你用半倍唔得，我用一倍，我用一倍錢去攞鬥搶咯，譬如我睇我鋪牌，咦？我真係爭幾隻呢，我好靚喎，咁我搏啦，咁我攞你出一倍，咁我出兩倍 囉，或者兩倍時候就出 三倍囉，通常去到三倍嘅啫，去到三倍去攞嗰三隻牌，嗰三隻唔知乜嘢牌，但如果你唔出雙倍去攞呢，就歸嗰個地主攞嘅，咁攞咗嗰三隻牌啦，如果係靚嘅話呢，跟住咪去鬥囉，即係譬如啲 pair 三，我最有鋪靚嘅 pair 三、pair 四、pair 五、pair 六。咁就已經係一條蛇㗎喇，可以擺出去㗎喇。四條呢， 四條就乜嘢都炸得人嘅。 炸得人嘅。 係啦。 四條八搭炸。 雙軌亦都係就係乜嘢都炸得人嘅。而雙軌亦都可以炸四條嘅。 係啦。 四條就炸唔到。 你揸雙軌喎，但係要揸雙軌喎，記住啊。咁譬如四條呢，有啲可以撚一隻，有啲可以撚兩隻。 兩隻。 但係四條呢就唔使順㗎喇。 嗯， 唔使信㗎啦，即係譬如你 求其抽兩隻， 求抽兩隻得啦， 係啦。 咁但係呢，如果你 鬼都係得， 骷髏就唔同啦，骷髏唔同啦，你可以三條三， 三條三，三條四， 三條四，賴 pair 五， 係啦， 賴 pair 五， 唔係三條三，三條四呢就可以賴兩個 pair 㗎啦，兩個 pair， 或者係兩隻單嘅， 兩隻單，兩隻單 任你抽嘅， 係任你抽㗎啦， 嗰啲就叫飛機， 飛機， 係 啦，咁點樣為之輸呢？只要嗰個地主，即係嗰個所謂莊啦，嗰個莊。攞唔到即係結唔到 牌，就兩個閒家就贏佢錢。 贏個錢。 咁譬如舉個例啦，譬如你玩 好細嘅玩五蚊十蚊嘅，咁呢如果那個裝個裝結唔到牌呢，佢就要每人俾五蚊你哋囉。 係啦係啦。如果裝結咗牌呢， 裝結咗牌呢就每人收五蚊。 每人收五蚊囉。 咁然之後呢，咁唔好以為咁樣好早簡單。 因為係我講 炸呢又有錢㗎喎。 即係先我哋講話仲有一倍兩倍呢。 係啦係啦。咁仲有一炸又再計㗎喎。咁一有時啲牌好邪㗎喎。你炸完人又炸，嗰又炸咗咧，炸三四嘢咧，嗰波牌就大佬。 嗰波可能四五十蚊玩一鋪牌喎， 係啊， 真係至少我哋嗰個 五蚊十蚊噶嚇，即係我識嗰啲人就玩又係玩緊啲五十一百一百二百咁樣玩嘅，所以又係好大噶。 即係除咗喺香港咧，唔係除咗喺大陸咧，好多人我哋住咧，而家香港都好興嘅。 香港係其實就， 但通常喺酒吧 就 喺酒吧 嚇，同埋香港人就渣啲嘅。 係啊，我都好渣。 即係大陸人真係好勁嘅，玩鬥地主，即 係 一抽咧十七隻牌咧，嗰個睇得好快啲蛇㗎，即係你。點為之玩得勁呢，就係、是、譬如話你揸住嗰啲譬如舉個例呢，揸住譬如話三三四五五五跟住六七七 七 跟住又八九九九咁樣嘅，即係呢佢好快可以睇到呢，原來 下 面已經有兩三條蛇喺度咁樣，即係佢哋出得好好㗎呢，因為佢係好講究你，即係你出牌嗰個識唔識出㗎，即係你一唔識出呢啲牌就好難會出得曬㗎，咁所以呢個就好勁，因為係根本就係大陸人發明㗎，如果我所知就係、是。 應該就係啦，應該就係、是。 直情應該係添。 通常呢 就你主直情 我喺大陸同啲女玩呢，通常我都係俾人炸到呢，炸到 PK。 係呀，咁同埋阿台長講得啱呀，即係如果你唔識鬥地主，真係好難溝女。 係呀、 啊。係呀、啊、因為啲女實好鍾意玩鬥地主，又玩得好鬼叻，咁你通常即係如果你想溝下女咁樣呢，就即係。 玩下鬥地主啦。 係啦，咁其實唔難學嘅。 唔難學嘅。 好簡單。你有部電腦咁咪上去 QQ 嗰度做個 登記。唔使啦，你每次走去呢、這個遊戲機鋪，你會得一蚊。 係如果驚俾人笑嘅，咪用遊戲機鋪部電腦玩下先咯。咁你玩熟咗，然之後跟住就同即係上去 QQ 嗰度又可以玩咯。 係咯，即係 係好多人玩嘅， 好多人玩啊！真係，但係玩呢樣嘢真係冇得頂啊！即係除咗鬥地主。咁喺大陸呢仲有好多好奇形怪狀嘅嘢。即係我係先我未講完㗎。即係喺遊戲機鋪除咗有馬仔啦，有輪盤，仲有輪盤喎。佢真係同香港即係你喺大陸玩嗰隻輪盤呢係一模一樣㗎。即係喺澳門玩隻輪盤一模一樣 㗎。 但係呢佢係遊戲機嚟㗎。嗰粒豬係自己掟㗎啫。咁有佢周圍碌㗎啫。咁又係可以有賠錢嘅。計分，你每次每咗五十分咧，佢就俾张卡。 喺边度揾到先？你要讲讲。 其实湖背有噶啦，其实湖背有噶啦，其实湖背有噶啦吓。其实湖背有几间都有噶。其实有啲你只要唔系啲大型嘅游戏机中心， 系 啊，咁啲细细间嘅游戏机中心咧都有噶。啊，咁喺大陆仲有赌嘅话，除咗呢一种龙盘之外，马仔机之外，咁除有啤牌机啦，嗱啤牌又系噶。 喂啊！你讲先， 啊、全即系仲有叫做嗰啲又系你满咗五十分，即系佢一蚊一分噶嘛、 嗯。 你满咗五万分咧，佢就俾张卡你，张卡你下次可以来兑钱，亦都可以来兑翻嗰啲啲筹码，即系佢入钱嗰啲 coins 噶，亦都可以。咁、嗯、除咗系有啲咁嘅啤牌机之外，仲有我哋成日玩嗰啲山果啊， 哦，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就系啦，即系 jackpot 啦。 但系我真系唔明啊，香港玩嗰啲五份嗰啲山果机咧，真系好似老虎机咁样。香港我成日都赢得好大钱， 系啊， 但喺大陆咧， 我谂佢搞过嚟嘅部机系吓，同埋我曾经试过喺惠州附近咧，我又见过有 Pacino 嘅，即系日本嗰啲啊， 嗰啲 都有嘅。 系点样玩咧？ 唔系啊，我点玩就都成，但系都系赌钱噶。吓、 嗯 啊，即系但系即系连 Pacino 都有咯。 哦， 系啊， 五花八门啦、 啊。吓、 啊，即系除咗呢一种玩法之外咧，咁其实喺大陆咧就一样都系赌嘅，其实 系 士碌架，即系好似香港咁啦。咁、嗯、香港有时都系同啲朋友打下波，打下波钟啊，打下赌数啦。即系以前咧，我哋啲香港人落去打士碌架咧， 嗯， 即系我哋真系赢紧啊。 系啊， 而家你唔好啦。 而家你千祈唔好。 自从呢、這个 做一集我哋都讲过。 自从边个啊？嗰、那个咩啊？ 丁俊晖。 丁俊晖真系入住呢个排名之后咧，啲大陆人咧打士碌架系好犀利。 系啊， 即系佢已经系有啲好似大陆咁香港啲咁抌鸡啊，抌下你鸡，跟住慢慢出嚟噶。 喂，同埋因为香港呢几年其实就 你话流行又得，即系唔系话十分太流行啊，即系冇喺国内咁犀利，即系譬如咧喺广东省啊、even 啊，我喺上海啊，咁、其实都即系都好容易揾到地方打，所以其实好多人打，咁同埋就大台有大台赌，细台都有细台赌，系啊， 咁大台咧系咪都系通常系赌数啦？ 唔系十分多，就是、好似我哋以前咁话打几钱赌嘅。佢哋就有一部分嘅人咧，就好中意打硬掘嘅， 硬掘， 即系譬如1000蚊铺啊，500蚊铺啊，咁样打嘅，吓、就比较简单啲嘅。 哦， 系啊，即系两种都有，打到数都有，不过就唔系咁唔系话即系好似香港咁，香港就以前就最流行系打到数咯。 系啦， 同埋大陆打士碌架就好服务噶，佢即系嗱，你以前喺香港打咧，我哋计度数就喺个挂喺个墙度有个 你自己计噶嘛， 自己褪噶嘛，佢哋唔系噶，佢哋有 marker 噶， 有个女仔 系靓女嚟噶吓，唔系 VIP 房，系普通台，已经系每一张台就一个 marker， 咁然之后佢哋计度数嗰个就电子分牌嚟噶。咁咧就系用遥控噶，用遥控器噶。 哇，边间啊？ 哇，好多间都系啊！好多间都系噶，喺东莞啊，我去过好多间，差唔多间间都已经系噶啦，全部都系用电子计分噶。咁咧就，然之后你入咗波，有人同你执波啊， 执波啦吓。 咁、总之就好舒适嘅， 好舒适嘅，即系等于你同丁俊晖打紧一样，有个人喺度帮你做评判嘅。 系啦， 嗱、个评判又帮你计，即系帮你抹埋分。 系 啊，我通常玩嗰啲就系有个板推下推下啫，就冇呢一样嘅。电子计分我就冇啦。 咁同埋奉劝大家就唔好乱咁搵大陆人赌咯。 系啊，好醒啊你啦， 三唔识七，你真系好容易咧、入得去就出唔翻嚟嗰只咯。 有冇 ICQ？ 冇 ICQ， 我讲多两样系。 深圳虎荣咧就话佢话佢话最大系乜牌 JQK 用唔用？唔知你讲乜？咁佢话咧佢下载紧而家，即系我谂系 QQ 版嗰个啦。 QQ 版嘅。 吓、咁咧就跟住咧， 游戏大厅啊嘛，你玩紧系嘛 ？Adopt Arrowway 咧就话佢话斗地主嘅双轨咧叫火箭， 系 咁啊，斗地主嘅双连牌咧就叫飞机，头先讲咗啦。 嗱、呢啲其实啲朋友全部都识嘅，即系其实如果你真系掂嘅话，你不如 send 个 email 过嚟北上频道，战男手计又好，呢啲讲啲大陆啲嘢，呢啲全部识嘅，不如真系玩下啦，唔好忘居喺个互联网度玩啦，唔够直接啊！ 即系你话搵出嚟玩啊？ 出嚟同我哋做下节目， okay、 即系阿 Ron， 我今日约咗佢啦，系咪 啊？阿 Ron 约咗下礼拜， 下个礼拜唔 OK 啦。 阿 Ron 听到就唔好 放飞机啊， 放飞机啊！ 啊，到时我唔知讲咩啦，即系捉我过嚟，我唔知讲咩噶嘛，系咪先？ 系，仲有咩赌嘅嘢？ 我讲一啲香港有得玩嘅，但系佢唔系赌嘅， 系 保龄球。 保龄球 啊，咁啊喺华啊，唔会讲咩嘅咩牛啦、 香港都有得赌，不过冇大陆赌咁劲嘅。 咁劲嘅，佢哋赌好过瘾啫。即系当然啦，你系可以外可以计分啦，分同分大细，好似打士碌架一样啦。咁、佢有时咧系赌到咩咧？边几只波，边几个球，你中咗只几多号，咁你有钱啦。 譬 如最难中通常都系十号同埋七号噶嘛， 系 即系冧呢两只最难冧噶嘛， 系 系啦，冧到呢个十号嘅话你有钱，或者再冧到七号有钱，或者冧净啊，冧净嘅七号嘅，或者冧净嘅十号嘅， 咁样都有 钱，都有钱，或者冧净一号嘅， 系 佢玩嘅啦，开牌头，我呢个弯打十个弯， 系 我系可以两个弯，而家保龄球两碌噶嘛。可以冧净一号嘅，你就为之赢啦，都可以玩到咁样噶噃。 系 咁、除咗呢一样之外咧，香港系冇得玩嘅啦。射箭， 哦， 咁样通 射箭都有到，你哇真系犀利啊，牛哥嚟。 首先系射箭都有得玩，你先唔知啊。 系射箭玩就梗系知啦， 知啦吓。咁样通常佢俾一次佢俾20支箭俾你个靶噶嘛。 系 咁咪同斗射咯，又系计分咯。 吓 总之喺大陆咧，你乜嘢康乐活动咧？ 都可以变成一种， 都变成赌博嘅，你捉棋又可以， 呢个真系同人有关啊，捉棋又系啊，好犀利噶，捉棋又系， 同大陆人有关嘅， 系啊系啊， 总之系玩乜嘢都佢同你赌嘅，咁样除咗系射箭呢好威观嘅，即系射箭咧其实好辛苦嘅，知唔知啊？即系我哋碌拎咧，咁样我碌四五个 gram 咧，我都仲可以保持到，即系射箭系好攰，你的手系好攰，你系通常系佢赌得好大噶、因为咧，因为你辛苦啊嘛。咁通常你玩两个弯咧，如果佢哋赌一个分咧，即系可能10蚊一分，咁样。譬如你，随时赢你百零二百分又 我又想知道你喺边度赌咧？如果射箭， 嗱，射箭通常就系咩咧？有啲喺，其实喺罗湖已经有噶啦。 系 以前有啲旧式嘅保龄球场咧，唔开咧，咁佢都附带有一个叫射箭场嘅。射箭场 系 咁喺啲射箭场里边咧，咁咧就好似 室内嘅，系 咁样佢又俾二十蚊二十支定四十支咧，唔好记得咁上下啦。咁啊俾埋支公里，咁你就同你射啦，俾个靶你，俾个镬，俾好似打保龄球一样咯。 系 啊，都俾个场你嘅，但系就室内嘅。 系 啊，咁啊有晒空调啊，你可以饮下咖啡啊，饮下啤酒啊，咁都好好 enjoy 嘅啊！咁样你上到去，即系旧式嘅保龄球场咪有咯。其实有呢个战艺馆啊，其实有呢个战艺馆都有嘅。 嗯 啊，咁你咪喺度同个朋友斗啊斗赌咯。 嗯， 其实除咗同斗赌之外，亦都有啲人系溜你赌嘅。 嗯， 当然啦，我哋香港人射箭咁咪差啲啦，同埋佢唔会溜我哋赌啦，佢会溜翻一啲 溜你都唔赌啦， 溜我都唔赌啦，就系打士碌架我都有啲把握啦，或者咩咧，系咪先？但系如果射箭我冇把握咧，咁我哋系差啲。 嗯 啊，咁仲有乜嘢咧？ 咁啊 ，Doctor Elway 话佢话咧，大陆最经典嘅，佢讲桌球就系、是，佢话大陆最经典就系喺街边度咧，就放桌球台。咁、呢个我哋讲好多次。讲 咗啦，其实都系赌嘅啫，都呢啲系俾个民工啦，个民工赌啊嘛。 民工嘅啫。咁啊，仲有咧就带桌打桌球就带手袜。咁呢个啱，好多人都系有呢个习惯嘅，大陆人佢就会带喺只枕手度嘅。 哦，滑啲。 我谂系啦， 可能滑。 咁佢嗰只手袜就同我一般带嗰啲就唔同嘅，佢就系带 白色嘅啫， 系得两好似系得两只手指嘅啫，即系其他啲就冇手指套嘅。 哦， 咁好兴大噶，嗰啲系其实嗰啲手物咧就系、是、通常就打呢、這个细台咧就好多人都用嘅、 哦， 打 snooker 咧就其实就唔系即系唔系喺 snooker 嗰度出嚟嘅，系喺呢个打 pool 嗰啲出嚟嘅、打 pool 就好多人都大手物， 呢啲又未见过，你黑我哋啲网友真系， 呢、這个我都见过，呢、這个就 我就未見過， 因为喺上海就好流行嘅，因为上海咧就打细台咧就多人过打大台嘅，唔知 咁系打八号波定九号波咧？ 打呢、這个。打九号波，打 九 号 球， 系啊，系啊，打九号球，吓、啊，即系拉屎要清九号， 唔系可以接缩入， 可以接缩入，可以接缩入，即系但系就最后要打九号波嗰只。 咁、通常系赌到几日啦？唔同士碌架，因为士碌架有权计分噶嘛，或者系一铺果啊嘛， 但系都系硬骨多， 硬骨咁样系硬骨，大概打几钱到咧？啲人 一二百蚊啦， 哇， 平均我谂系啊，我以前喺上海成日打噶，因为我又其实我喺上海就打得最多细波嘅，因为上海就唔系咁容易揾到大台。 系啊， 咁咧就你知我哋打惯缩架啦，跟住然之后咧打翻铺咧好有快感， 好快感，易入啲噶嘛， 易入啲噶嘛，咁啊打到好似识飞咁啊，即系你起码你 冇雨啦， 起码有能力可以一 Q 清台，咁好过瘾咁。同埋佢打咧就你打得比较即系唔系太差咧，就好多人围住你嚟睇啊，咁就好有快感噶。咁我喺上海嗰阵时候，我有一间我去开嘅咧，咁有阵时间唔中有啲人溜我打咁样啦，咁就100蚊铺咁样。咁就都顶得住下嘅， 咁 啊，即系唔会话输得好大，有阵时赢少少咁样，嗰啲咁样。 咁最简单啦，喺讲赌呢样嘢啦，喺深圳有啲嘢同香港一样嘅，所以除咗打麻雀啦，咁样其实深圳咧好多人中意玩财大啲嘅都系， 系啊， 因为唔知点解，因为黑牌二啊， 系啊， 即系啲民工咧， 仲有13张都仲玩噶，系啊， 但系我就好少见15户嘅。 15户就好似少啲， 佢勾啲，即系你每次咧，有时咧，我呢样真系唔熟噶啦，话俾你听。行过去东门嗰啲铺头啦，咁都系几个女仔围住玩坐大啲噶。 吓 你咪行落去西华宫啊咁样，咁都系围住玩坐大啲。咁坐大啲咧喺国内咧都系好流行一 个，因为以前都曾经系好流行噶，不过而家就有斗地主就可能少咗人坐大啲啫嘛，不嬲都有人坐大啲嘅。同埋13张咯，13张就有人玩咯。 13张我反而见得少。 有啊有啊，广东省仲有好多人玩13张噶。 咁有冇斗积卒嘅咧？ 斗积卒唔系啊，我就未见过啦。 唔系，可能 可能有嘅。 我就讲系东莞啊嘛，你就喺东莞玩咧、东莞就积卒。 睇下唔知有冇啲积卒啦，总之就 积卒啦，又积卒冇识冇呢样嘢玩。 有啲网友有见过，可以 send 咗啲 ICQ 上嚟。做啲咩斗鸡啊、斗狗啊、 斗鸡有啊、斗鸡有啊、斗鸡喺呢个二线咧系成日有斗鸡呢啲活动出现嘅， 系， 但系可能呢几轮少咗啦，都系斗鸡、斗狗，有啲人系就系训练只狗咧出嚟打噶，即系点解嗰时候啲藏獒啊，系、中文名啊，点讲藏乜嘢咩藏嘅獒犬？ 我知你讲边只， 藏獒咧系真系训练佢出嚟同啲其他狗去 去用嚟打嘅。 係 吓咁样呢样佢打到咁样咧，真係乜嘢喺度咯？真係雞咧咁啊，系倒到点样咧？系打到点样咧？即係喺佢喺雞只雞腳嗰度咧，会装下刀片嘅。 係 就多个刀片。我曾经喺东莞啊，唔系透析咗啦。啊！我睇過一次， 食芥雞啊！ 啊，芥雞，我覺得好殘忍嘅，或者真係覺得好殘忍嘅、啊。但係打嗰陣我好興奮啊！ 係， 哇，好正啊！咁即係佢鬥嗰啲係除咗係大家可以買贏輸啦之外咧，咁你擁有嗰只雞咧，啊，擁有嗰只雞咧，嗰、那個人咧都會同你去，即係嗰人咧都有錢去賭嘅，真係好緊要嗰樣嘢。ICQ 啊， 有 ICQ 啊，咁啊。就仲有呢就係、是、深圳虎榮講咗一樣就我哋今晚冇提嘅、 啊、 就佢話其實內地仲有一樣嘢仲有一樣運動呢都好多人賭嘅就係、是、打 golf 啦 係 啦高爾夫球啦 你知啦我呢啲上去唔識打 golf 㗎嘛大佬 我哋就間唔中玩下就有但係我知道係賭到好大嘅又係咁就但係呢個就比較即係通常都係一小撮人咁樣係呀 仲有咩 ICQ 因為時間差唔多 仲有就 Dr. Arroway 啦，佢话广西咧有唔少人咧系玩十五户嘅， 啊都仲有呢样嘢噶，哇，真系犀利，真系系咪先？讲 就 好 知啦。仲有咁啊 ，Hanson 就话啦，佢话唔知道主持有冇打过大用咩？有冇打过大台打铺波？即系用铺哦 哦， 格格有啦 ，number 波，香港都有啦， 香港都有啦， 好少人打喺大陆， 而家好少噶啦呢啲。即係以前嗰啲咩士必島啊嗰啲呢嗰啲都好少人 都好少 打㗎啦 ,B 領啊嗰啲。 B 領都冇㗎啦。 冇㗎啦呢啲係太悶。嘥老間嘢嚟㗎。 嘥時間啦。 通常都係啲八虎玩㗎嘛。 OK 啦喂嗱好啦好。我今日真係講到真係呀。完全講得唔停 㗎。係。 咁樣 有夠時間啦。 有時間啦。咁下個禮拜你就入埋 Y。 係。 咁樣就講下講咩 topic 啊會係。 我諗都係講下啲大家分享一啲北上做嘢嘅生活嘅事情啦。 好啦啲悲慘嘢啦。 等佢上嚟先啦上嚟先再傾。 睇下有咩 up 先。好。 好啦 ,OK, 拜拜。